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给您介绍一个令人激动的去处，这就是美国洛杉矶著名的夏日文化名片事件之一626夜市。有人说这里是最能抚平在美游子乡愁的地方，这里地道的中华美食、亚洲美食，加上融汇的中西的这种独特的美食，让许多人大快朵颐，甚至吸引了远方来客。今天节目里，我们就要连线在洛杉矶的美食评论员，也是媒体人郑杰先生，来听听他给您描绘那些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然后我们还要一起走进香港，了解在那里举行的一带一路食品展，同样是美食荟萃。好，欢迎走入本期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洛杉矶，说说这里著名的夏季626夜市。夜市对大家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对于很多身在海外的朋友们来说呢，可能思乡之时最想念的就是家乡夜市，多了一份家乡温暖情感在里面。而在美国洛杉矶，每年的6月底、7月、8月、9月都会有3天时间呢，开办一个叫做626的夜市。它主打中华美食、亚洲美食，是北美地区的第一个亚洲夜市。从7年前的几十个小摊位，到现在已经成了几百个摊位，成为洛杉矶标志性的美食活动，也是目前全美规模最大的夜市之一。眼下2018626夜市又开始举行了，下面我们就要连线在洛杉矶的美食评论家，也是媒体人郑杰先生，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626夜市的由来是怎样的，626夜市上有哪些令人惊艳的美食。好，有请郑杰。 那么这个626夜市最初的举办地呢，是在 San Gabriel Valley 的手机区号来命名的，比如说咱们北京的010啊，还有我福建沙县老家的这个0598啊等等，所以听起来特别的亲切。这个数字啊，也逐渐成为了华人文化的代表。那么626夜市呢，是从2012年开始举办的，今年已经是第七个年。那么是从6月底到9月初，每个月一次，每次是有3天，而且这3天当中啊，真的是比过年还要热闹。有很多在外州的华人朋友啊，都是特地坐飞机或者说是开着车到Arcadia 626夜市的现场来大快朵颐，感受一下咱们国内主流城市人挤人的热闹啊。很多人都说啊，这个626夜市吃的不是所谓的网红美食，吃的是挥之不去的乡愁啊。 那为什么626夜市会首先主打中华美食呢？ 对，您知道吗？因为626夜市呢是设在华人区 Arcadia， 也就是亚凯迪亚市的 Santa Anita 公园的赛马场旁边举行的，它的占地是非常的广阔。 Arcadia 是一个著名的华人的一个社区哈，夜市到现在大概是有几百个摊位了，里面囊括的是不但有咱们中国的美食，还有日本的呀、韩国呀等等各国的美食，当然是以咱们亚洲的为主哈。特色美食啊，包括咱们的臭豆腐呀、台湾的可丽饼啊，还有传统的民间龙须糖，以及日本的章鱼烧、羊肉串啊、鱿鱼串啊、红烧牛肉面啊，特色的网红的奶茶等等都可以喝得到。 最受欢迎的摊位和食品是什么呢？ 像这个羊肉串是必点的，每年各种各样的烧烤串是大排长龙的经典摊位之一啊。像这个国内来的有经验的烤串师傅啊，这个火候特别得当哈，这个一把孜然撒下去，喷香入鼻啊。还有这个旋转炸土豆，还有黄油烹菠萝大虾，以及三文鱼烧冰淇淋，这个海鲜和 冰淇淋的碰撞，你想尝试一下吗？还有包括这个日式的章鱼小丸子啊，就连这个普通的烤玉米啊，在626夜市呢也能吃出花来啊。还有我自己特别喜欢的，特别推荐的，也是大排长龙的，是整颗海胆鱼仔饭。哎呦，这个海胆呢是特别新鲜的哈，这个是日式海鲜的，甘甜又特别的鲜美。还有一种也是日式的美食，叫做手摇杯拉面，就是把这个各种各样的拉面的料啊都放在这个杯子里，像有这个豆芽啊、玉米呀、蔬菜呀，还有青葱啊，还有一颗这个温泉水煮蛋，再配上这个肉选的五花肉，还有牛角肉或者说是豆腐哈，最后呢撒上一些酱油啊、盐呐、啊，或者说是味增，盖上盖儿之后那么一摇再一吃，哎呀，真的是太美味儿了。 虽然626美食主打的是亚洲美食啊，华人朋友趋之若鹜，但其实顾客也是囊括了美国各种族，成为洛杉矶整个城市夏季夜生活的一张名片了，是吗？ 是的，您说的太对了。这个626美食呢，我刚才说过是 San Gabriel Valley， 但是洛杉矶据我所知啊，基本上所有的白人也好，还有西裔的人群也好，包括咱们的亚洲的朋友啊，他们都是知道的，辐射到了北美的这个范围了，上至这个纽约啊、华盛顿呢、啊，还有蒙特利尔啊，飞到这儿来就是指明要逛这个626夜市。这个夏季嘛，台湾的夏天的美食啊，夏天的夜市文化呢是最吸引人的，也是最令人向往的。所以在洛杉矶626夜市的开幕时间呢是6月30号，一直持续到9月份，这3个月呢也是最热的季节，也是特别适合咱们市民去消暑的。 嗯，那最后也想请问一下哈，很多时候我们办夜市可能最头疼的就是夜市的清洁卫生和用餐之后的一个环境的保护啊。那在你观察来看，626夜市它的这种环境的保护，让人们在享受美食的时候哈，哎，还能够保持干净的环境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他们都会有这个有意识，有保护意识，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观察到这个夜市啊，就是每个摊位面前都摆着一个很大的垃圾桶，就您吃完之后走两步就可以把这个比如说鱿鱼须的这个盖儿啊，还有这个手摇这个杯拉面的那个杯啊，就可以用完之后就可以扔到那垃圾桶里面。这第一点来说呢，就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环境的作用。还有第二点，就是如果说是这个摊主啊要申请这个 permit， 也就是执照的话啊，来这个626夜市来摆摊的话，他呢就要负责他前面区域以至于这个后面厨房区域的这个整个卫生。如果说是卫生不达标，或者说是比如说管理处的人来看到有这个垃圾存在的话，他是要罚款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个垃圾的清洁度还是很好的。提示一下咱们北京或者说世界各地的听众朋友哈，洛杉矶 Arcadia 626夜市的开幕时间呢是6月30号，就在几天前。整个夏天呢一共开放有4次，每次呢是3个晚上，时间呢分别是6月30号到7月2号、7月20到7月22、8月10号到8月12，还有8月31号到9月2号。如果这段时间咱们去洛杉矶去旅游的话呢，不要忘记亲身去感受一下海外中国夜市的风味。 好，非常感谢在洛杉矶的美食评论家也是媒体人郑杰给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介绍了洛杉矶每年夏天的美食盛事626夜市。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香港，香港被称为当之无愧的亚洲美食之都，不光是因为这里名厨云集，有一大批会享受生活的香港老饕，而同时呢，香港还因为它的多元文化色彩，使得这里呢成为了云集全球各地美食的地方，中西美食在这里碰撞。那下面我们就要走进正在香港举行的一带一路食品展。美食的交流也是一带一路国家彼此文化融通的一个很好的方法。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这次食品展，看看这些国家各自拿出了哪些拿手美食。 我手里拿的这袋咖啡来自于缅甸，而这瓶辣椒酱则来自于马其顿。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农业和食品业一直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很重视并大力发展的行业，因此如何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也成为各国的共同诉求。 本次展览总共设有食品贸易区、投融资区、零食品牌区、清真食品区和专业服务区五大主题展区，旨在为国际农业和食品站搭建一站式商贸对接和投资合作的平台。位于展区显著位置的这个展台来自于阿尔巴尼亚的一家公司，这次他们专门带来了运用古老酿酒方法制成的阿尔巴尼亚葡萄酒以及健康有机的橄榄油。为了筹备这次展览，阿尔巴尼亚农业部派出了专门的团队向参观者推介本国的农产品。 Agriculture represents 20% of our GDP. It's a very important sector. It's an important sector also in the vision of the government to provide further growth and further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With China, we have a traditional bonding and a traditional historical cooperation which we would like to further enrich and further deepen. 展览期间，包括柬埔寨、菲律宾、缅甸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业或贸易官员介绍了各自国家农食品产业的发展现状、相关政策及商贸机遇，并与相关行业人士探讨一带一路为食品行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球油价的上涨趋势。美国能源局在7月1号公布的数字显示，上周美国全国商业原油库存减少了990万桶，库存下降量呢高于市场的预期，显示了美国的原油需求较为的强劲。那同时呢，市场也担心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会减少全球原油的供给。近期全球油价出现了持续上涨的态势。好，我们来听在新加坡的财经评论员陈倩对此的分析。 那我们知道呢，油价大幅度上涨的背后呢，有三个原因的支撑。第一呢，是欧佩克对于减产协议的过度执行；第二呢，是美国对于伊朗的制裁；而第三呢，是夏季来临啊，市场对于石油的需求加大，从而呢，进一步的去消耗了全球的库存。而油价接下来将如何走势呢？那第一个变量啊，是欧佩克面临的增产计划。那其中呢，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呢，是答应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增产200万桶原油的要求。而特朗普在6月30号呢是发表了推特，公布沙特国王对他的承诺。然而呢，具体会以如何的速度来增加多少的产能，当前的细节呢并没有提及。因此呢，沙特的增产承诺以及欧佩克的增产计划目前来看呢仍然是一个未知数。那么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啊，今年的4到5月份期间呢，由于委内瑞拉经济恶化，该国的原油日产量由最高的250万桶每天下降到不足150万桶。此外呢，安哥拉由于投资不足，原油产量呢也是出现了下滑。那这导致欧佩克的原油产量大幅度的低于此前制定的标准。因此呢，产量下滑的因素很有可能会抵消欧佩克的增产计划和沙特的增产承诺。那第二点呢，近期持续推动油价上涨的还有美国重新对伊朗实施的制裁。那市场担心呢，伊朗的石油出口将遭到打击。因此呢，也是引发了对于供应面的进一步担忧。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呢，伊朗的出口将会遭到多大程度上的影响？目前多国表示不会屈从于美国的压力。其中呢，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表示，印度不会承认单方面的制裁，只会承认由联合国施加的制裁。而土耳其政府6月27号也同样放出口风，不打算响应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那同时呢，为了应对美国的制裁啊，伊朗表示将允许呢私营部门出口原油。而伊朗政府呢目前已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在美国实施制裁之后专门负责为伊朗石油寻找新的买家。因此呢，伊朗石油的买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抵消来自美国的制裁呢，将决定来自伊朗的石油供给受到多大程度上的威胁。那同时呢，第三个变量啊是在消费本身。全球原油呢将迎来夏季的消费高峰。那么在上周呢，我们已经是看到美国公布的原油库存呢是出现了超过预期的大跌，而接下来库存的变化以及消费的需求强度将进一步的决定油价在未来的走势。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 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新加坡958城市频道的主播邱盛阳，今天呢要分享的是新加坡一个关于生态葬礼的话题。好，来听听他的介绍。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可能有很多朋友都非常忌讳的一个问题，就是身后事的问题。那在新加坡的华人呢，都跟全世界的华人有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尘归尘，土归土，人到百年之后叫入土为安。可是呢，在新加坡啊，因为地小人多，早在上个世纪就已经兴起了像节省土地的身后事方式，就是火葬。在新加坡选择土葬，目前呢就只有一个地方，叫做蔡厝港的坟场，那是目前在新加坡唯一还在运作的土葬场地。就算是土葬啊，现在已经立法规定呢，埋葬超过15年的遗体都必须挖掘出来，火化之后把这个土地重新让出来给新的土葬申请者。目前已经有大部分的新加坡人都能够接受火葬这个仪式，那骨灰就供奉在这个骨灰安置所。但是由于这个土地有限，新加坡目前呢正在探讨更多元的骨灰处置方式。除了火化之外呢，目前已经有些人接受海葬的这个概念。那么在大概一年多前，新加坡政府就提出了陆地生态葬的这个设计和概念。什么叫陆地生态葬礼呢？就是在火化之后把骨灰直接撒在这个陆地上，那可能是一个花园，也可能是一些草坪。像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在一年前提出来之后呢，就有待宗教团体以及殡葬业者去探讨。最近呢，新加坡国家环境局宣布将分别在2020年和2021年在新加坡蔡厝港坟场和新加坡万里火化场骨灰瓮安置所推出了陆地生态葬礼服务。在一年多前，政府对这个陆地生态葬礼的这个概念呢还没有明确的指示。那当时的初步概念可能会仿效其他的国家，采用一些树葬或者是花葬的仪式，也就是说把先人的骨灰放在一个能够融化的骨灰坛子或骨灰瓮里面，然后埋在地底下，在上面呢种了一棵树或者是种了一些花。那么骨灰是不会直接暴露在这个空气的，可是这样一来也还是存在着占用土地的这个问题。而最近所推出的这项陆地生态葬服务呢，是计划在这个墓园划出一片土地，将先人的骨灰直接的撒在陆地上。那目前呢，在韩国啊、中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呢，都已经有这种生态葬的这个形式。根据新加坡的殡葬业者的调查和研究，这种陆地生态葬的费用呢，会比目前的骨灰瓮安置所的费用节省了 30%。 那至于要怎么样去设计这样的一个陆地生态葬的园地，怎么样保持它的严肃还有它的清幽，这是接下来政府部门所要面对的问题了。那在新加坡目前除了土葬、火葬，也流行海葬。那不过有些人认为呢，他们不喜欢将骨灰撒在海里，因为他们不会游泳。那所以呢，陆地生化葬的仪式呢，可能就能够为新加坡的民众在处理先人的后事方面呢，提供了多一个的选择。好了，那今天为大家分享的这一项新加坡以后将会有生态陆地葬的仪式。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视线转向非洲东部的南苏丹。南苏丹2011年脱离原苏丹，成为了全世界最年轻的国家。 独立之后呢，全世界都在为这个年轻国家欢呼雀跃，认为呢它能够摆脱过去的种种束缚，重新走上一条和平发展之路。然而事与愿违，南苏丹在独立之后呢，却是连年内战，不要说经济发展、安宁平和都得不到。那么像这样的国家未来的发展之路到底该怎么走，有没有可能恢复到安宁平和的日子里呢？好，我们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钱思文对此的报道。 南苏丹在2011年7月通过全民公投从苏丹独立，成立共和国，但总统基尔和前任副总统马沙尔之间的权力纠纷不断升级，在2013年引发大规模武装冲突。尽管双方于2015年签署和平协定，但战火并未平息。冲突导致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后果。目前，南苏丹共有近76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其中约有180万人在境内流离失所，另有约250万人逃往邻国成为难民。粮食不安全的状况不断加剧，疟疾和霍乱等疾病爆发的威胁也在增加。洛科克在5月12日至16日期间对南苏丹进行了实地访问，他表示首先必须停止冲突，才能缓解不断恶化的人道主义形势。 The single biggest challenge in South Sudan is 人道主义工作在南苏丹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便是那里的冲突仍在持续，且冲突所造成的影响正在加剧，国家内部出现分裂，在国内的许多地方政府都无法为百姓提供和平与安全的保障，数百万平民流离失所，丧失了农业这一传统的生计，不得不依赖援助生存。去年联合国为南苏丹境内的540万人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但随着冲突愈演愈烈，需要援助的人数也在不断上升。 联合国难民署和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也在为稳定苏丹局势、保护平民和援助难民而努力。 The country which is bearing the biggest burden. 目前接收南苏丹难民数量最多的国家是乌干达，联合国难民署正在当地开展支持工作，这是现阶段联合国规模最大的援助行动。另外，我也在肯尼亚和一些南苏丹的难民见了面，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也在南苏丹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人道主义工作规模庞大，环节复杂，没有特派团的支持是无法顺利展开的。此外，特派团的平民保护营地也为南苏丹的百姓的生命安全提供了保障。我访问了其中几个保护营，和营地内的百姓进行了交谈，他们大多都是为了躲避暴力寻求庇护而来。虽然营地内的资源和设施相对有限，但对于那些无处可去的百姓而言，这里至少是安全的。 然而，自冲突开始至今，已有超过100名人道主义工作者在南苏丹不幸牺牲，仅在去年就有30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是有记录以来人道主义工作者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遭到绑架的人道主义工作者人数也在不断上升。 UNMIS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helping 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在稳定南苏丹局势、维持相对安全的工作环境方面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尽管遇到种种挑战，人道主义机构仍然能够留在南苏丹并开展工作，将援助送到平民手中。但我们需要南苏丹政府和其他各方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基本原则，特别是要保护人道主义工作者的生命安全，毕竟他们是在努力减轻百姓所遭受的苦难。 In particular, protection for the aid work. 洛科克指出，南苏丹问题背后的原因相当复杂，人道主义工作者手头的资源十分有限，所面临的挑战却日益严峻。 The conflict, which was the driver of 南苏丹的人道主义需求和我们的应对能力之间存在差距。应对南苏丹危机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也需要进一步努力获得南苏丹政府的支持。 苏丹人道主义应对计划今年所需要的$14亿资金，目前只有不到20%到位。洛科克表示，资金不足会对南苏丹百姓的生活带来直接影响。 More children will be hungry. 缺乏资金会让更多的孩子忍饥挨饿，无法求学，无法得到挽救生命的药品和治疗，妇女所需要的医疗服务也无法得到保障，人道主义工作者维持南苏丹百姓生计的能力将会受到严重破坏， 所以假如我们不能在今年剩余的时间里募集到更多的资源来帮助他们，就会对南苏丹百姓的生活产生直接且实实在在的影响。 Cost in terms of human suffering, 洛科克表示 There's three things that need to happen. 要解决南苏丹的人道主义危机需要做到三件事。首先要应对冲突，近期南苏丹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其次是要推动政治进程，帮助南苏丹建立一套政治体系，让政府能够为自己的百姓担起责任。最后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帮助这个国家实现更快的发展。与贫困国家相比，相对发达的国家显然能够更好地应对脆弱百姓的需求。南苏丹有大量平民极度贫困，几乎是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而政府又没有足够的资源来为他们提供医疗保健、教育、生计和其他形式的支持。所以发展才是解决南苏丹问题的长期方案。 Solution to Sudan's humanitarian problem, as it is in many other.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三十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Coming up next, Fair Words Beijing.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玛丽，为你朗读朱自清的《细雨》。 每当到了春天，春姑娘就和我们一起玩耍，一起成长。每当到了夏天，是我们最最快乐的时刻。春姑娘，请你留下来好吗？和我们一起度过金色童年。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 北京外语广播。